却捡了一个最小的梨子。 在大人眼里就觉得很异常了，这不对劲儿啊。面对着孔融异常的举动，他父亲就问了，你为什么要选最小的呀？孔融就回答，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父亲听到之后十分的惊喜呀，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又说了，因为我是哥哥呀，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据历史书上记载呢，孔融让梨的故事发生在汉朝末期。那听过三国故事的朋友都知道，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当中，其中有一路就是孔融。而这个孔融让梨故事的原型是两个小孩不让梨，故事发生在汉朝初年。不让梨的两个小孩的名字分别是刘荣和刘瑜。刘荣也许是受到第一轮 PK 惨败的刺激，急切地找一个对手来获得平衡，而刘瑜就光荣地成了他蹂躏的对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欢迎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话说这年西域进贡的时候，给汉景帝弄了一些西域梨。这西域梨虽然个小色黄，而且还奇形怪状，但是口感却特别的好，而且据说营养价值极高，吃了它不但能起到增白养颜之功效，而且还有延年益寿之疗效。都说物以稀为贵，因为数量有限，汉景帝分别给每个贵妃只有十个梨。按理说十个这样的梨也不算少了，但丽妃却有话要说了。她说，少乎哉，太少也。有其母必有其子，她的大儿子也就是太子刘荣，因为母亲的感叹，他也有话要说了。他说，窃梨不算偷。原来这西域梨很符合丽妃的胃口，再加上他急于美上加美，因此这十个分来的西域梨被他三下五除二的就解决了。他的三个宝贝儿子不说连口福都没有，就连一饱眼福都成了奢望。事后丽妃也很过意不去，她的三个儿子虽然还小，但好歹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特别是大儿子，那将来是注定要当皇帝的呀。因此 他给三个儿子许下了诺言，改天再向汉景帝借几个梨来，让他们尝尝鲜儿。可是丽妃不会料到，没吃到梨的刘荣却一天都不能等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西域梨既然这么好吃，我一刻也等不及了。于是程妃的儿子刘瑜就成了倒霉鬼。话说程妃虽然也急需美容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但她却没有丽妃做的那么绝，独吞了十个西域梨，而是分给她的几个儿子吃。刘瑜拿着西域梨是如获至宝一般，在手里边捏了又捏，闻了又闻，就是舍不得吃。于是拿着梨边蹦边跳，小小的身影跨着欢快的步伐，在皇宫的后花园里穿梭着。突然，他停下脚步来，眼睛盯着花圃上一只绝美的蝴蝶，呆了半晌。他下定决心做一件事，那就是去捉住这只蝴蝶。他放下手中的西域梨，蹑手蹑脚地朝花圃走过去，渐渐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眼看那只金黄色的蝴蝶就在他小小的头顶上了，他屏住呼吸，身子猛地一跳，小手直奔那只蝴蝶。可是他毕竟人小啊，高度有限，他一跳，那蝴蝶受了惊吓，早已经张开了翅膀朝蔚蓝色的天空飞去了。刘瑜垂头丧气地跌坐在地上，只能目送那只蝴蝶消失在自己的视野。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一阵沙沙的声响。哎呀，这花丛里莫不是有毒蛇吧？刘瑜一下子跳了起来，却听见花丛外边同样传来了妈呀一声。谁？刘瑜钻出了花丛，循声看过去，但见一个小孩同样愣愣地看着自己，手里边还拿着半个梨。这梨又小又黄，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太子殿下，原来是你呀，你怎么，我的梨？刘瑜发现自己放在地上的梨不见了，马上就意识到什么了。啊，来人正是太子刘荣。他先前看见刘瑜拿着一个西域梨满世界的奔跑，好奇心让他一路尾随着他。后来见他去捉蝴蝶，他见了那金灿灿的西梨，就忍不住上前捡了起来。捡起来倒也罢了，如果他能充分发挥百米冲刺的长跑精神，及时的离开，那么这个偷梨行动就会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后面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但是小刘荣的控制力毕竟有限，他被梨的清香给迷住了，忍不住咬了一口，那是入口生津呐。于是忍不住又咬了一口，接着也就不客气了，站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一吃不打紧，那沙沙沙的声音就惊觉了刘瑜。此时刘瑜见皇兄偷吃了自己的梨，自然不愿意了，他怒目圆睁地质问着，你怎么偷吃我的梨？那个，我是在路上捡到的梨，怎么说偷呢？此时刘荣的那张脸呢，红的就跟通红通红的苹果似的，明明是我放在那儿的，你明明是偷的。那个窃梨不算偷，明明是偷嘛，你不要脸。结果可想而知， 随着双方火气的升级，等怒骂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就只能依靠武力了。开打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刘荣和刘瑜没有分出胜败，做大人的自然不会不管。于是这次争离事件最后演变成丽妃和程妃这两朵金花之间的对决了。丽妃一来仗着汉景帝的宠爱，二来有太子他娘这个颇具实力的称号，眼看儿子受了伤了，就来了个大闹程妃的曾成功。而程妃这朵牵牛花虽然风头比不上王志和丽妃，但好歹名列汉景帝后宫名花圃第三的位置。明明他的儿子偷吃了自己儿子的梨，现在反而来兴师问罪，未免也太小看程某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牛劲儿一上来，接着就上演了一出女人对女人的好戏。两个人先是互相对骂，对骂平分秋色以后，接着就对打。女人打架一般都不用拳头，而是用鹰爪手。结果你抓烂了我吹弹可破的脸皮，我扯掉了你乌黑亮丽的秀发，而且两个人身上穿着的价值不菲的衣服也像秋风扫落叶一般片片凋落。看来果然是一场棋逢对手的大比拼呢、啊、两个女人半斤对八两， PK 的结果和他们的儿子一样，两败俱伤。两个人没分出胜负输赢来，袖手旁观的王志不干了，他及时向汉景帝做了汇报。汉景帝一听是怒发冲冠，都是有头有脸的后宫名花，这么闹下去成何体统啊？于是他当即表示要治两位贵妃的罪。照理说呢，这正是王志想要的结果，但王志并没有趁势火上浇油，他反而当起了和事佬，对汉景帝进行了耐心的劝导。他的话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冲动是魔鬼。儿子是母亲心头的一块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儿子呀？眼看儿子伤成那样了，丽妃一时难免冲动，大闹曾成宫，从而造成了这起打架斗殴事件，这也情有可原。第二个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他说谁不犯错啊，关键是知错能改就行了。王志就是王志，这招果然厉害。他首先把责任都归到丽妃一个人身上，然后再假惺惺地来求情。汉景帝听了他的话，最终决定不再追究这起后宫极为严重的打架斗殴事件。但通过这件事儿，后果却是显然易见的。汉景帝对闹事者丽妃遏制，对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王志更加宠之。这次争离事件到此结束，丽妃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汉景帝对王志和丽妃在人品上的认识发生了质的改变。后来的事实证明，丽妃为此留下了一道致命伤。记得曾经看过这么一个幽默的谜语，谜面是星星怀孕了，谜底是月亮惹的祸。相信很多人听到之后都会捧腹大笑，那不妨讲一个月亮惹祸的故事给大家听听。 咱们书接前文，王志取得了汉景帝的信任之后，手中的屠龙刀再次瞄向了丽妃，对丽妃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当然，他并没有直接跟丽妃发生冲突，而是不远千里去找了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乞丐。王志找这个乞丐啊，并不是因为这个乞丐是丐帮的帮主或是长老，武功深不可测，找到他用重金收买，然后叫他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对丽妃。这样的做法应该是穷途末路的流寇做法，以王志的聪明才智，自然不会出这样下三滥的招数。这个乞丐只是普普通通的乞丐中的一员，因为生活落魄，只能乞讨为生。但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乞丐，却是王志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牌。换句话说，能不能彻底打倒丽妃，就看怎么出这张牌。因为这张牌隐藏着丽妃的身世之谜。据说丽妃的父母当年很是清贫，刚刚结婚不久，丽父为了生计下海去淘金了，结果这一去就如同失踪了一般，毫无音信，直到第三年才回来。当然他去的时候两手空空，而来的时候却是坐着宝马呀，马拉的车。一看这阵势，大家想必都知道他肯定是发达了，发了财了。丽妃父亲却并没有在外面包情妇之类的，而是直奔老家去找自己的韩妻。屋子还是那间破茅草屋，妻子也还是那个妻子，但是家里边却平白无故地多了一个婴儿。看着丽父一脸的惊疑，丽母说话了，她说这个婴儿就是你女儿啊。丽妃父亲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我三年没回来，怎么就会有女儿呢？随即好像明白了什么，突然一巴掌过在阔别三年的娇妻的脸上，并且质问这个野种是从哪儿来的。丽妃母亲哭着说，她并没有做出不忠的事来，这个婴儿是因为一天晚上她想她的时候，坐在外边看月亮，看着看着月亮落入了她的口中，继而就怀孕了。那听到这儿啊，想必大家想起刘邦的蛟龙蛟构而生了，月落其口而生，这有点像痴人说梦，打死丽妃父亲也不相信呢。最终丽父把风流的丽母赶出了家门。说得含蓄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两个人因情感不和而离婚了。再按现在的夫妻财产平分的原则，丽母可以得到丽家一半的财产。鉴于丽父已经是一个暴发户，他离婚之后日子应该不会难过，因为他至少是一个富婆了呀。可是丽母走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要，唯一的要求就是把那个月落其口而生的孩子带走。反正是一个野种，丽父爽快地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说到这儿呢，想必大家都能猜出来，丽母孤儿寡母的，以后的日子可有的受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含辛茹苦地把女儿拉扯成一个含苞欲放的少女之后，就撒手而去。 无依无靠的丽妃并没有成为一个漂泊者，因为她有幸成了宫女，再后来得到了汉景帝的宠爱。这是史书当中的一段记载，各种真伪自然令人怀疑。且不说丽母的月落其口而生科学根据在哪儿，但我们早已从刘邦的蛟龙蛟垢而生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古代的人有时候为了身份的需要，往往杜撰编写虚构一些神话般的事物，强加在某些人的身上，使其身份更加神秘，使其形象更为光辉。丽妃的月落其口而生和王志的儿子刘彻日落其怀而生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王志的日落其怀是不是山寨于丽妃的月落其口，这个我们同样的不得而知。咱们还是言归正传，总之丽妃到了宫中以后，因为家家有难言之隐，而且母亲已经去世，于是他干脆声称是一个孤儿，无父无母，无亲无友，典型的三无人员。而汉景帝只在乎她的美貌，并不在乎她的家世，于是丽妃的家世在宫中几乎无人知道。无人知道并不代表真的就没有人知道，至少王志是知道的。至于他是怎么得知的，这个我们没必要去调查，我们只需要按理论来推算就行了。这个王志既然有心要和丽妃进行 PK， 自然就会尽全力去寻找对方的致命弱点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呐，王志和刘彪派出的大量调查人员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脏不拉几的乞丐。说到这儿，想必大家已经猜出几分来了，这个乞丐莫非就是……没错，他正是丽妃的父亲。至于这暴发户丽富豪为何会沦落为街头的乞丐，我们同样没必要去调查，我们只要知道人生命运潮起潮落，富贵贫穷变幻无常，这就足够了。在乞丐眼里什么都不喜欢，就是喜欢钱。找准了乞丐的命脉，搞定丽妃的父亲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于是长公主刘彪用一大把银子把丽妃父亲骗来了京城，并且对他说了，说他的女儿现在正在宫中荣华富贵着呢，并且说他愿意帮他来个认祖归宗，你只需要写一封信给我证明你们的身份就行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满怀的幸福

1-800-106-108。 想购开春特惠，价格一向到底，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一级品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王志和刘彪派出了大量的人手，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脏不拉几的乞丐，而这个乞丐正是后宫丽妃的亲生父亲。他就跟乞丐说了，你的女儿现在已经在宫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过得好着呢，荣华富贵着呢，你只要写一封信给我，证明你是他的亲生父亲，那就行了。如果你的女儿能认了这个父亲，后半生就不用再去做乞丐了。想到这儿，丽妃父亲也不再迟疑了，一封中心思想为月亮惹的祸的书信很快就写成了。这封信站在修辞的角度，可以归纳为两点。首先，运用夸张的手法来主动承认错误，什么月亮没有惹祸，是爹惹的祸，什么当年爹不该意气用事把你们母女赶出家门，为此爹后悔万分之类，很是煽情。其次，运用对比来讲大道理，进行说服工作，什么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什么女儿如今大富大贵，可爹却流浪街头，吃了上顿没下顿，很是让人同情。很怀疑这位农民出身、乞丐结尾的立爹能写出这么深厚功底的信来，不排除长公主进行了旁敲侧击、循循善诱的技术指导。但不管怎么样，信交出来之后，丽父甚至憧憬起来锦衣玉食那种神仙过的日子来。可是 他没有等来女儿接自己入宫的好消息，而是接到一张皇帝杀无赦的皇令。丽妃他爹直到死也不明白，汉景帝为什么要砍了他这个准岳父的头。他不会知道他写的这封书信没有落到女儿手上，而是直接到了汉景帝那儿。汉景帝那可是堂堂一国之君呐、如果天下人知道他的岳父竟是一介乞丐，那他还怎么混呢？对不起了，岳父大人，要怪就怪你那宝贝女儿太绝情了，她说她是孤儿啊，要不朕早就派人把你接过来了，你也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样子。你现在这般模样却主动找上门来，朕的脸面往哪儿搁呀？对不起了，你安心的去吧，我会悄悄地把你厚葬的。汉景帝杀死了丽妃父亲，这才把书信拿给丽妃看。丽妃一看是面无血色，急火攻心，一下就瘫倒在地上了。她不为父亲的死悲伤，而是为自己在后宫争斗当中又败一阵而着急。可恶的王志啊，你敢揭我的老底儿，你的老底儿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等着瞧吧，有你好看的。在古典武侠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句话，来而不往非礼也。连输了三阵的丽妃已经忍无可忍了，终于决定奋起反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既然王志和刘彪能把丽妃、月亮惹的祸的往事都能查得一清二楚，那么反过来，丽妃要想查王志的陈年旧事，那也是易如反掌了。看着情报员收集过来很有价值的资料，丽妃原本就美轮美奂的脸上顿时间是笑靥如花。丽妃拿着王志的铁证在手，思来想去，她放弃了直接走皇帝这条路，直接向皇帝揭发王志的风流韵事，这条道不行，而是绕道走皇太后这条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看来这丽妃她也不傻，在后宫做什么事儿，按后宫的勾股定理走总是没有错。可是随后的事实证明，这次丽妃的选择却是错误的。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一成不变的，连牛顿的苹果定律也有失灵的时候，因此勾股定理自然也有失效的时候。丽妃找到窦太后，把王志结过婚并生育过一个女儿的事儿全盘托出，听得窦太后先是云里雾里，然后是羞愧难当，最后是无地自容。王志好歹是他的儿媳妇儿啊，丽妃的话让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呢？于是他马上掩饰好自己的失态，就发话了，光是你手中的资料还不够啊，拿出证据来。丽妃的手里握着证据呢，心里边自然不慌。她说王志的前任丈夫金王孙就住在京城的客栈里，这就叫他来对证。他几乎是一路小跑走向客栈的，他甚至认为只要证人带到了太后那儿，也就是王志彻底消失的时候了。眼看自己的情敌就要玩完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可以说丽妃在整个揭发事件当中都做得很好，可是他百密一疏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不该把金王孙留宿在客栈，而没有直接把他接到自己的府上。他一到客栈，脸上的笑容马上就僵硬了，因为他看到他的证人再也不能说话了。死人还能说话吗？死无对证，那凶手又是谁呢？肯定是王志那个小贱人了。可是他很快就发现他错了，因为在金王孙的尸体上他发现了一块小腰牌，腰牌上刻有四个精巧细致的小字，唐义侯府。唐义侯是陈武，陈武是长公主刘彪的老公。李飞的脸上薄得像一张纸啊，如果是王志干的话，他可以到太后那儿告王志杀人灭口之罪。如果是那样，王志等于是不打自招了。但凶手却是陈武，皇帝的妹夫啊，谁能动他？事实证明呢，王志这借刀杀人的手段果然高明。窦太后不可能会治陈武的罪。结果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窦太后反倒是治了丽妃一个污蔑诽谤罪。丽妃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回去之后气得直吐血呀。反击的事儿就这样大张旗鼓的开始，而这样偃旗息鼓的结束了。当然，刘彪在王志的指使下成功地阻击了丽妃反击的同时，也得到了窦太后的口头警告。其实窦太后比谁都清楚，丽妃这次反击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这样的大事儿，就算丽妃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乱来。只是女儿参与了这件事儿，她只能违心地将这件家丑以这种无声的方式镇压下去。但经过这件事，在窦太后的心里，王志的形象已经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以至于成了王志日后由妃变后的拦路虎。窦太后的动摇，勾股定理已经处于失效状态。刘彪既然已经上了王志这条贼船，在这个关键时刻自然要帮王志帮到底了。面对丽妃的反击，他和王志进行了一次紧急磋商，两人最后一致认为，当后宫勾股定理失效的时候，直接走皇帝这条路才是唯一的出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刘彪隔三差五就往皇宫里钻，无外乎是和汉景帝套套近乎，拉了家常。当然每次客套过后，对丽妃的诋毁是不可少的，无非是说丽妃什么崇信邪魔，怎样心胸狭窄。总之啊，到最后刘彪用一句话对丽妃进行了总的评价：如果皇上立了丽妃为皇后，只怕是人质事件又要重演了。自从当年吕后一手打造人质事件以后，以后汉朝的继位者无不对人质两个字谈虎色变。前面说过，当年汉文帝宠爱慎夫人，起居出行慎夫人都可以和窦后同起同坐，敢言敢谏的袁盎就以人质相劝告，吓得汉文帝面无血色，而慎夫人也花容失色，后来主动承认错误，并对袁盎赏百金以示感谢。由此可见吕后的人质事件对汉朝接班人的影响有多大了。同样的，汉景帝听到刘彪提起人质两个字也是不寒而栗。因此 原本在立丽妃和王志两个人谁为皇后这个事儿上还摇摆不定的汉景帝，平衡的天平就发生了质的倾斜。王志呈直线上升趋势，而丽妃却悄然地往谷底坠落。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一次考验当中，刘荣和刘彻两个小孩在回答汉景帝同一道题目，想不想当天子的时候，答案迥然不同。结果才4岁的刘彻语不惊人死不休，出奇制胜。但那时候汉景帝已经立长子刘荣为太子了，即使刘荣的马屁功不如刘彻，但也无关大雅。汉景帝不可能仅仅因为一次考试不合格就取消刘荣太子的资格。随后王志联合刘彪对丽妃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丽妃的绝命反击又因为在选择路线错误以及在王志刘彪的防守严密下最终无疾而终。随后的事实证明，丽妃也因此失去了最好的反击机会。在王志和刘彪的双管齐下联合表演之下，汉景帝对王志是越来越喜之，而对丽妃越来越恶之。于是鉴于形势的需要，汉景帝决定对丽妃和王志也进行一次一对一的考试。为了使考试更显得逼真呢，汉景帝把装病进行到底。首先上场的是丽妃。汉景帝躺在龙床上，一边咳嗽一边喘着粗气，一副老态龙钟病入膏肓的样子。他握住丽妃柔弱无骨的玉手，悲切地说话了：“丽妃啊，朕这病一发不可收拾了，朕百岁千秋之后，后宫诸妃所生的诸多皇子就全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们呐。”丽妃此时正气恼王志在背后将他的军，恨不能将王志置于死地而后快。此时听了汉景帝的临危托孤，脸上布满了乌云。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心里怎么想嘴里边就怎么说。我又不是保姆，没有那么多空闲。丽妃全然没有料到这是汉景帝对他的考试。说白了呀，他能不能拿到皇后的通知书全在这一道题上了。而他却这么毫不负责的回答，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汉景帝闻言，脸上的乌云顿时就密密麻麻的，丽妃也因此被彻底打入了冷宫。接下来该王志出场了。汉景帝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出的考试题目自然是一样的。同样的场景，同样的问题问出来之后，汉景帝病眼朦胧地注视着王志，他的回答对汉景帝来说太重要了，他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最宠爱的两个女人全都不合格啊。事实证明呢，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王志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相反，先是来安慰汉景帝。人每天都吃五谷杂粮，偶然风寒，偶生小病，乃是人之常理。皇上乃千金之躯，过几天就会康复的。爱妃呀，你好像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汉景帝对王志的安慰很是满意，但考试还得继续进行啊。王志回答的也干净利索，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皇子们的血脉里流的都是咱们刘家的血，臣妾是皇上的媳妇儿，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臣妾的儿子，臣妾自然会像对待彻儿一样对待他们了。好，这正是汉景帝期待的结果。为此激动之下的汉景帝当场给王志一个承诺，朕将立你为皇后。到这儿，考试圆满结束，结果毫无悬念，王志以绝对优势胜出。王志听了汉景帝的承诺，脸上终于笑开了花了。君无戏言呐，想不到皇后的位置来得这么快，这丽妃也太不禁打了吧。我的组合拳才出了几招，你就败得一塌涂地。他站在绮兰宫里大笑了起来，这笑声清脆悦耳，大有直透云霄之势。可是啊，王志高兴得太早了，他随后在绮兰宫天天倚门而望，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并没有等来汉景帝皇后的录取通知单。最后没辙了，只好唆使刘彪去汉景帝那儿打探风声。这些事儿交给刘彪来做，那简直是小菜一碟。他很快就带来了最新消息，汉景帝并没有背叛自己的诺言，他明明白白地签发了录取王志为皇后的通知单。却不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这张通知单在窦太后那儿卡住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丽妃那绝命的反击使得窦太后对王志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在他这个老古董老女人的眼里，王志的红杏出墙比丽妃的月亮惹的祸性质更要恶劣万分。如果不是汉景帝对他宠爱有加的话，他早就把残花败柳的王志给踢出宫门了。此时听说汉景帝想立王志为皇后，他以皇太后的名义表示了最强烈的反对。上次立刘荣为太子的事儿，汉景帝没有经过窦太后签发的同意批字，结果事后被窦太后骂得狗血喷头。此时立皇后的事儿，既然窦太后出面坚决反对，汉景帝自然就不敢蛮干了。所以呢，这件事儿就这么搁浅下来，暂时就不了了之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欢迎您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王志被窦太后卡住了皇后的录取通知书，他并没有灰心，马上制定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行动方针。他一边唆使刘彪

嗨，苏三呐，别哭嚎啕，我到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儿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啊，第二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鞍马都，这苏三又骑着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也得掩面大哭，这光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眼堵着嘴唇还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我想到南洋群岛，怀把琵琶一块跑。我想到哈尔滨去找那金金小娇娇。那是一阵火烧，可把城市太单调。见那清风拂的人难熬，我说咱俩别这么好。哎，说咱俩别哭嚎啕，我来到广西去找怀把琵琶一块跑。我爬上电线杆子，随着顺风向前游。见那飞机忽然掉下，打下800小黑狗。那霸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们联手出征，大声吼，那苏三的别这么好。怎么谁编的？ 我呀，啊，是个歌唱家。歌唱家，我这些年呢搞音乐，搞音乐舞蹈作曲啊，指挥啊， 啊， 这个乐队指挥啊。 哦， 我是唱歌的。 是啊， 女高音。 哦，女啊， 唱女高音。 我说您是男的是女的 啊？ 男的女的？ 男的 啊，男的嘛，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 哎， 唱歌的。 啊，是啊， 唱歌的。 您要是能唱歌，大家都欢迎爱听。 您唱一段， 在这儿不唱， 啊，这 不唱不唱不唱， 啊，这大家这么鼓掌， 欢迎我也不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嗓子不好 啊。 我改天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唱。 我不能驳大家的面， 别瞎出主意，我不唱， 唱， 我走了。 哎哎，别走，哎哎，大家这么鼓掌， 我不是驳，我不是驳面子，我呀，出诊子刚好 啊， 我嗓子不好， 唱个小段，唱个小段， 不错，你这没有准备， 来吧，你来吧， 那我唱。哎，我唱一个小很小的歌啊！ 啊， 以后有机会我再唱这个大的组歌。 可以，可以。 嗯，我现在嗓子可不太好啊。 啊， 哎，你有钢琴吗？ 啊， 钢琴 没有。 噔噔噔， 你别帮忙，别 哎呀，没有没有， 我们这儿没有。 你们没钢琴吗？ 没有没有 了。哪位带钢琴来了？ 啊 啊，哪位带钢琴咱们借用一下 啊？ 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哎。 哪位带钢琴？ 哪位也不带。 你问问这谁带钢琴？ 是啊，有四人抬着钢琴满街转悠的吗？ 你有钢琴吗？ 我们也没有。 你们那个呢？ 哪个？ 您拿那个 哪个？ 您说 哪个？这什么？ 松锦琴 啊？ 松锦琴， 好嘛，这歌唱家，这叫松锦琴呐，这叫手风琴。 我知道，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我干嘛不懂呢？谁都懂。 手风琴， 手风琴没有。 收发室， 收发 手发琴，手发琴 没有， 你给我拿来， 没有， 你们没有，你们干嘛的？你们什么 曲艺团？曲艺团弹弦子，拉胡琴，拉大雷。 我拉那个呢？ 啊，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你给我拿那个 啊， 那个，你给我拿那个， 哪个？ 我独奏我那个 什么呀？ 那个，啊，那个 这叫什么？ 那个 什么的。噔噔噔噔 噔噔噔啊！噔噔噔噔， 唱坠子的 不是，就那个，我说那个 啊， 你给我拿那个， 这叫什么呀？ 威尔福， 威尔福， 威尔福， 我们后台有凡士林，行吗？ 威尔福， 威尔林小提琴 啊，你给我拿来 啊！没有， 我们那没了。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干啥去？ 曲艺弹弦子， 算了，不要。 哎，您清唱， 不要， 请各位原谅吧，没有乐器， 哎， 不伴奏。就这么唱了， 哎，对， 要就这么 清唱更好。 嗯，没有乐器啊。 嗯， 唱一歌啊。 嗯， 我唱一个迎春曲。 啊，迎春曲。

感触挺深，哎，我多听听，哎，这是一个叫选择重点听，有的呢可以反复的去听， 在你手里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 是的，啊，这块呢就弥补了我们在这个啊广播当中啊，我们多数呢讲的是有关身体方面的健康，是不是啊？啊，但是呢，在今天这个社会啊改革年代，它有个时代的特点。什么呢？就速度比较快，发展的比较快，日以月新，啊，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快啊。那么快就是快节奏，快节奏给人带来的什么呢？就压力大，竞争性强，就这个特点。所以如何我们能把心态啊、心情啊和情绪控制好，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啊。你像现在提到了我们静下来吗？现在很难静。为什么现在心脏病比较多啊？心脑血管疾病比较多，那都是有原因的。 心乱呢？ 嘿嘿，是吧？我们怎么讲呢？心不静，哎，神不安，血不和，阴阳不调，免疫力下降，破折号， 百病丛生。 那么我们传统的医学怎么讲呢？静则神藏，躁则神亡。这个神是什么呀？它不是迷信那个神， 是心神。 哎，传统医学怎么讲啊？心为君主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把这个心作为一个神，心藏神啊，是这样的理解。你这个心老是不静，老是受到干扰，受到冲击，受到压抑，受到创伤，那肯定无疑造成了心脏方面的疾病。特别是什么呢？说到这个睡眠问题，就是这个心神啊，心神不静那就不安，不安就不眠啊。为什么要推动的时候告诉大家，第一啊要松啊，什么松？身体要放松， 就是身体的身心全部放松。 对，身什么放松？再说细一点，你的神经要放松，你的肌肉要放松，你的血管要放松，就让身体松。另外啊，你心里头脑里排除杂念，排除干扰啊，这就体现了是一个什么呢？叫静的核心啊，静下来了，这个神这个心也就静下来了啊。我们用这个腹式呼吸使它静下来啊，把干扰的什么气呀、是吧，火呀、湿啊、湿啊啊，这些东西随着你推肚子呢，是吧，气下湿一下，气下湿一下，气下火一下啊，这样呢我们就能静下来，就能啊形成一个上下图啊。所以你看这个静字，在这个百集的啊所谓的啊这个汇集当中吧，让我们大家听到的啊大多数是这方面。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谈到了心脏、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提示到 如果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休息，是不是你第二天很有精神呢？ 是啊， 是吧，精神百倍啊，体力呢，哎，通过一夜的休息也得到充分的呢，是吧，恢复。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呢？要综合的方法，那就是说呢，要全身心的，就是姚老师说的那些，全身心的。健康的标准我们问了，什么叫健康啊？有些人说没病就是健康嘛，对，那是最初的，人们认为健康的一个标准。我们现在的健康标准是什么呢？ 两点。 哎，两点，大家知道两点，一个是呢，啊，身体的健康。 第一，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心理也要健康。 实际上呢，健康的标准是三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所以第三点很多人都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什么呢？适应环境。我们很多人不适应，最后呢被淘汰了。这个 这例证很多。因为我们常说的《红楼梦》大家都看了，你看谁不适应环境啊？ 林黛玉啊。 对呀，他总觉得寄人篱下呀、啊，哎，最后就忧郁了，啊，就现在讲了，抑郁了，是吧？抑郁，抑郁怎么样？啊，吃也不能吃，喝也不能喝，抑郁，呼吸也不畅，喘气儿不痛快啊，最后怎么样？免疫力下降了，得了痨病了，啊，这就是心情啊，这就是情绪啊，啊，就自己的思想认识。那么在自己家里呢，那就不一样，一变这环境适应不了了。是吧？这个环境有自然的环境，有社会的环境，有家庭的环境，有学校学习的环境，还有工作的环境，说我们都得适应。改革了，改革这个年代，有的人就适应了，国内旅游是吧？走出去看看世界有多大，是不是？这多好啊！啊，活得非常的潇洒。有人呢不行，是吧？不想出去，别说。去旅游去，就是儿子接去，啊，住几天不行，不去，去不了，不习惯，啊，去闺女那儿，闺女也接，哎，我也不去，也可能去一天，扭头晚上，哎，说好了不行，晚上还得回家，是吧？家里有什么？家里有金元宝啊，不放心的。实际上呢，他习惯了，就一种环境，啊，适应不了，所以这些呢。啊，都需要跟健康息息相关，啊，所以我们必须的健康是全方位的。一种病引起临床许多症状，那么一种症状的发生，可能有好几种病都会引发一种。这话听得懂吗？ 这 一种病能引起许多的症状，那么出现一种情况，也可能是。有许多疾病可能都会发生这一种症状，所以必须呢综合。什么叫综合呀？所以要求大家投时间投精力，还得投什么 资金呢？ 投资金啊，这样你就不冤了。什么叫重视啊？你说你说了半天你重视健康，你对健康方面你没有投更多的时间，你也没投更多的精力，你也舍不得花钱，那说明什么呢？你说了半天你重视健康，你看你实际啊，有的人冤到最后临咽气的冤，光给别人啊当陪衬了，老当配角啊，自己啊给自己留的空间，给自己留的时间啊，策划自己很少， 尤其是花在自己健康上的投资。 对，所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是吧？去怎么投还得科学的投，啊，还恰如其分的投，啊，不能乱投，是吧？我们很多人啊，有钱了，哎，好啊，吃点吧，营养啊，你看你对路不对路，啊，我经常举例子，是吧？我这新自行车买了，你需要补吗？不需要补啊，你补什么呀？哎，你骑不动了，漏气了，打气一会儿又撒气了，那就需要补了，说明有漏洞了。这个漏洞谁补啊？你得修自行车的师傅。师傅怎么补？把袋子拆下来，是吧？打上气儿，在水里试哪儿冒泡了，哦，哪儿漏了，哎，然后就补哪儿。这跟我们补益啊，吃食品也好，吃药品也好。啊，吃保健品也好，一定要对了路，不能乱补。有动吗？那哈没动，别补，是吧？你补了会什么呢？你咯咯噔噔的，是不是？你白费力气，你没有达到要补的那种效果和作用，啊，所以这些呢，都需要一种啊，以科学的态度，是吧？我们讲什么？传统医学讲辨证施治，啊，这又回到了给自己呢。定性定位啊，得查自己，自查啊，看看自己是哪哈哪个位置是什么性质的啊，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讲了啊，心脑血管重要啊，我们谈了啊，手上可以查呀，耳朵上可以查呀，脚上可以查呀， 说从耳朵怎么查呀？耳朵有切迹啊，耳垂上面有一道切迹，啊，这说明什么呢？就我们上档节目说的，脑子供不上血去，一个是营养不足供不上去了，二一个呢通道不畅上不去了，啊，那么耳朵出现切迹是什么呢？啊，就说明颈椎有问题了，啊，当颈椎有问题，它会造成什么呢？颈型冠心病，这就是一个不通造成的。不是说现在是营养那么好，吃的那么好，怎么还是供血不足啊？够足的，我给的补充的够足了，不是那个，是不通。所以这个颈型冠心病必须把颈椎解决好了，不要因为颈椎的增生是吧变形，所以引起了通道不通畅了，啊，血供不上去了，出现什么呢？啊，不仅仅是出现冠心病的问题，它也影响头啊，是不是？ 是的。 哎， 因为供向头部的血液循环受到了阻碍 啊，是吧？还因为这个呢，还引起高血压， 是的， 颈型高血压。 比如说眼睛、耳朵、鼻部的疾病都和这个脑部的供血有关系。 对，有人说了啊，写了一篇文章啊，颈椎病比感冒还多啊，就一个颈椎病能够引发很多的疾病。它因为什么呢？颈椎是人的一个官啊，三官嘛叫上官啊，这个颈椎啊，一个是呢它是营养的通道啊，供应我们大脑营养的通道，二一个呢又是大脑指挥全身的一个啊指挥中枢的一个通道，那上下一定要连起来嘛，上传下达呀，这个不通了，这造成了出现病症啊。所以说我们一看到啊，这个耳朵上有切迹了，那你要注意了，是不是要注意了？所以这样呢也很简单就查出来了。当你出现这耳垂有皱纹了啊，说明你的大脑的细胞不活跃了，是吧？成萎缩的状态了， 不饱满了， 不饱满了， 对 啊。我们是人体是细胞组成的，是吧？那细胞的那个活力直接就影响你身体的人的生命的活力啊，发皱了。所以没事的时候经常揉一揉啊，揉一揉耳朵，耳朵里呢中心点还是眼睛的反射区，哎，对头啊啊，对眼呢啊，这都不错，是不是啊？有效的呢进行了养生保健，同时呢也预防了许多疾病的发生啊，就是我们说的连查再按啊，这个作用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再往上说，这耳轮啊，这次啊我去海洋，我发现呢那个门卫啊，他是这个东北人，老家呢是山东的啊，出现什么呢？我们俩都讲话的时候，我说我看看你这耳朵，一看这耳朵怎么样了，这耳轮发现了潮红，而且呢出现了蔫儿了，就是什么叫蔫儿了？干瘪了，不饱满了。我说你是不是腰肾不太好？哎呀，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对，没错，是吧？就说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啊，然后呢我还有相应的方法啊，就是一招灵。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特在2018年6月22日、23日、24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4枚，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你好啊。 好。 我是那个吸尘器厂条店的老李。 哦，嚯，老朋友了，哎，五百年前是一家。 87岁。 哇，高寿高寿。多好。 沾你的光啊。 嗯、一听啊就高兴。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在2012年突然听见一个广播是您声音， 对， 讲那个养生 是， 完了我听了以后赶快去买了书，买了2本， 哎， 以后呢我就回来认真地去读， 嗯， 读完了呢我觉得你那个3部曲5部抄啊， 对呀、 啊，很好， 哦， 随后呢我就按你那个3部曲5抄啊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呢我收获匪浅、嗯、 来说说啊， 我30多年呢脚气 哦， 犯脚气病，又痒又难受，而有时候出那个水泡脓包。 哦， 泡了以后呢，第3年就没了。 你这等于是30多年的脚气， 啊，脚气病， 用了3年的时间，不简单。 那脚是光光的， 嘿， 太细嫩的，老茧也磨掉了。 老茧也没了、 那个、 嗯， 老茧也没了，光光的了， 对、 嗯、那挺好， 这是第一个。 后来我就按你那个泡完脚以后啊， 嗯， 我上床以后就推肚子， 哦， 抹脚推肚子， 对， 这样的话呢我这个好像也是40多年吧， 嗯， 那个、老是便稀，时而好时而坏、 哦、 一会儿又干的一会儿又稀的，反正是不巩固，肚子也胀也痛、 嗯、 现在呢那个大便很正常，但是那个肚子胀呢还没有完全消失， 哦、 有时候还有点胀痛， 嗯嗯 嗯、但是我泡完脚一搓以后呢又好了， 嗯， 哎，而且那个肚子周围的那个皮肤啊都是很嫩的， 哦，光洁了， 那些老年斑都把它抹掉了， 那都排毒了， 都排毒了， 嗯， 这是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关节， 嗯， 我原来是腰关节膝关节痛，一到那个冬天更厉害， 嗯， 哎，后来经过这个按摩呀、泡脚呀、来回的拍打呀， 对， 以后呢，再加上酒，我觉得你那个酒特好， 是吧？ 我是每天都是喝2口， 哎， 中午喝一口，晚上喝一口，喝了特舒服， 舒服， 睡觉也睡得好了， 睡觉好， 再一个呢，我对那厂超店啊， 嗯。 对他们全体职工啊、 哎、 以崔老师为团队， 嗯， 我觉得他们这些同志啊， 嗯， 真是热情啊，服务周到而且耐心， 嗯， 我到他们店里给我按摩， 嗯， 按摩以后我觉得特别舒服， 是 特别轻松，就感到特好，所以我对他们的热情服务啊， 嗯， 认真的那个对待顾客啊、 嗯、 我是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他们， 对，以后经常去、 对， 听了您的讲述、我们就体会出来，哎呀，你现在心情特别好、情绪也特别好， 对，因为你说有病我不怕、但是我要有那个愉快能战胜他那种心情去调理我的身体， 这个说对了，这说得非常好、这个人呢面对着这个疾病啊、疾病是什么、疾病是敌人的，你面对这个疾病你要有一种什么、你不怕的精神、要和他斗争的一种精神，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高兴、高兴什么、调动了我们身体的积极的因素、是吧、 对对对， 活跃了我们的细胞，是吧、特别增长了我们的正气、正气足、病气他就怕三分了、是不是？ 对， 挺好， 所以我那个关节呀、膝关节、腰关节都还好多了。 哦， 颈椎问题嘛。 对。 颈椎问题呢，我以前好像做了一些那个活动以后，按那些按摩啊，